开始想念你，我好孤寂。跌进越来越冷的爱里，我快不能呼吸，我想要你啊。人活着赖着一口氧气，氧气是你。 是分开前最后一个夏天，我们并肩坐在操场边，阳光照着你微笑的脸，映出一幅美好画卷。时间转眼过去了好多年， 球的两边，偶尔翻起那些旧的照片，回忆的画面瞬间就浮现，你给的美好的昨天，回忆的夏天，我们曾一起追逐梦想的那些年，你给的美好的昨天，回忆的夏天，记得你那美丽的笑脸。时间转眼过去了好多年，我们分隔地球的两边，偶尔翻起那些旧的照片，回忆的画面瞬间就浮现，你给的美好的昨天， 有的给我眼泪，有的给我

或者说把原来因为线下卖掉很贵的那种奢侈品，通过互联网的技术它变成了一个日用品。